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 Peanut.com， 我系冯剑记。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耶，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是花生台的政改终极战，今日呢是一个双料的情人节，2月14号又是元宵，咁有我哋即常任嘅节目主持啦。 有冇元秋㗎？ 即係听闻啱啱求婚成功嘅欧乐宪先生啦。 係，大家好。唔，我都係问下啱啱有冇即係有元宵，但係有冇元秋 嘅。2月14号西方情人节，即 係再加埋 我哋嘅农历嘅十五 元宵 节， 係啦， 双重嘅情人节。 咁就 咁昌你就点啦？ 我就所以因为今集呢，我哋有个常任主持呢就话要交人，咁所以呢我哋今集嘅节目呢由个半钟就缩成一个钟头嘅啫，係 吓。 係啦， 我明白，我係想即係了解下你自己嘅情况啫。 我自己嘅情况咪独撚一名囉，係。 係 啦， 好邪都係想佢咁样讲。 係啦，邪恶嘅节日。 係，今日呢个系一个邪恶嘅节日。 咁你会点样排遣呢个节日呢？ 係囉。咁所以咪听花生台啦，係咪政治够晒正确啦， 係。咁啱嘅。 咁 我就唔使交人嘅，因为我夹好晒时间嘅。 我咁好啊，系阿明，我哋有阿明喺度啊，今晚。 系大家好，我系社民联嘅黄浩明。 系啦，咁啊，咁所以就即系今集嘅节目咧，就主要就揾啊，再继续咧讲下呢一个政改嘅问题啦，同埋呢个我哋呢个世代之争嘅问题啦，系吓。咁 世代之争嘅问题。 梗系啦，我哋嘅经过你都听过啦，就系、是、踢走大佬文化啊嘛，系咁呢样嘢，我谂即系其实。我唔知道阿明，你即係之前啊涉戰呢一個，無論係涉眾街啊，定係呢一個大搖亭都好啦，有冇提出過呢一個問題或者觀點咧？ 大佬文化 係啦，即係個而家個民主運動嗰個問題，其中一樣嘢佔中點解咁難整合咧？就係、是、因為咧上一代嗰啲人咧嗰啲恩恩怨怨，哇！咁咧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佢哋中間為咗由當年開始自己政黨入邊嚇，為咗爭上位、爭選區議員、爭選立法會議員，去到。因为比例代表制之下啊，咁啊，即系唔同嘅政党，即系喺比较即系细嘅票数，即系10%，我哋成日讲噶啦，社民联或者甚至人民力量嗰啲都成日讲嘅，即系只要巩固你10%嘅支持，咁样你就可以有一席，咁即系变相咧，即系制造更加多嘅政党，更加多嘅字头出嚟，系嘛？咁通过呢啲咁样嘅喺选举入边，无论系区议会嘅层次、立法会嘅层次，咁多嘅竞争就结落好多仇恨，由当年即系八直选。開始到一直到而家，即係嗰班所謂民主派入面，即係爭無論係話爭做大佬好，甚至好即係實質上即係選舉上面爭個位又好，或者 唔係我唔知喎，你咁問我，一定要問歐樂軒喎呢個問題，因為你問我咁，我點知啫？係咪一定要問歐樂軒去即係去拆破呢個究竟民主黨有冇啊嘛？ 咁 民主党唔系好民主， 唔系你可以问， 你可以 问我， 即系你开会员大会噶嘛？ 但系我觉得你好似包袱都轻嗰啲，你话我唔知道啊，咁所以啊，你不如都系问欧乐轩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其实你都可以有你嘅睇法噶嘛。咁都系我唔介意，我分享我睇法先啦。咁我当然会觉得呢个世代之争其实系某程度上系会有一种即系对于民主运动嘅一种内耗啦。咁啊，好简单一个例子，举个例呢个葵青区议会咁样。咁啊，本来其实大家都知道走去选葵青区议会主席，咁以往就葵青就泛民主派多数啦，咁啊攞到区议会主席嗰啲位啦，咁但係近呢几年就唔係啦，已经啱啱好加埋啲委任议员呢就唔够数，咁跟住嗰陣时曾经闹嗰啲风波嘛，就係话最后街工有几个议员就唔投，咁跟住最后就搞到啲票数又比起本来赢唔到啦，仲要再少啲票添，咁甚至俾人哋嘅形象就係、是、啊，你哋啲民主派咧，其實都係鬼打鬼。咁呢啲其實呢一方面點解要講特別講葵青，係因為啱啱阿昌講到話係傳統上面嘅一啲不和啦。 咁好明顯，其實傳統以嚟，因為街工同埋民主黨喺葵青嗰度，可能係因為啲地區問題，咁大家都唔係好啱啦。咁變咗去到留到今日咧，都仲要發生啲咁嘅嘢。咁但係其實當時候參選嘅阿尹兆堅咧，佢都係會覺得佢都會覺得佢都其實佢因為佢原本都係街工成員啦，佢同好多街工嘅成員其實根本都冇嘢。咁當然到到最後出現咗個咁結果，亦都非常之唔理想咯。咁呢個係其中一種方面啦。而另外當然亦都有其他嘅，例如話我哋講到今時今日，即係甚至人力同民主黨咁樣。咁自從呢、這個佢哋創立就以呢個追擊民主黨為目標啊。咁當然你可以話民主黨係有一定嘅責任咯。咁、但係客觀而言係唔係真係會令到市民覺得啊、喂你班友都係鬼打鬼㗎喎，咁我哋覺得好嘈好煩咁樣，咁呢種內耗我會覺得未必係理想。 咁我一定要講兩樣嘢先啦。第一樣嘢就係所謂世代個問題啦，我就唔係好鍾意用世代之爭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就好即係點講啦，喺反高鐵嘅時候我哋都係講世代之爭係咪， 係 即係我哋話八十後同埋一啲嘅即係之前係上咗位嗰陣嘅人嘅即係鬥爭嚟嘅、啊、你唔理解到八十後而家嗰種苦悶啦，你唔理解到九十後嗰種悲鬱啦，係咪覺得冇出路嘅悲鬱啦，咁樣 可以係種分析。 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個分析，你今日已經係散咗㗎啦。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冇理由歐樂軒你不會講的，這個是一個階級鬥爭來的嘛，是不是你左右的嘛，這個為什麼不是階級鬥爭呢，即是不是上了位即是拿到權力那些人呢，他們是覺得這個政改方案是如果他們我不要說 let's say 是入閘，如果入閘的話當然是對那些既得的利益的人是有著數啦，即使不是這樣，即使是他同意了一個政改方案，那個政改方案低門檻入閘又好乜都輸咗，然後換出嚟嗰個結果嗰、那個 deal 啊，係俾你哋民主黨行政吸納政治揾幾個入去做官，咁呢個一定係階級鬥爭嚟㗎啦。譬如你呢班咁嘅白鴿仔係嘛，即係冇呢一個咁樣嘅咁樣嘅做法，即係冇咯咁樣嘅能力去攞到呢個官嘅職位，即係冇咁嘅能力。譬如你歐樂軒啊，譬如好似你歐樂軒咁樣，你冇諗住做官噶嘛？但可能你民主黨裏邊，你民主黨裏邊可能有啲大佬係佢諗住做官噶嘛，或者佢亦都有咁樣嘅， 例如做白宮發言人， 即係實 嗰個人就退咗黨啦。 即係佢實有咁樣嘅實力去，即係話去同中共去傾呢啲嘢噶嘛。咁佢哋當然容易啲去接納一個，即係或者係容易啲妥協。去換取他們將來可能會做官的問題啦。 那你覺得政改方案是不是一個做官的邏輯呢？你就理想一點咯， 你就可以說、啊、其實我心底裡面都是支持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的、啊、但如果大佬呢就打算氣氣就算數啦，咁可能因為佢係因為有交易啊嘛，你冇啊嘛，咁 我意思就係話，因為我覺得呢種分析我諗都唔係第一次聽啦。咁、啊、但係我都想知道呢種分析喺今時今日特別係理解政改嗰個問題，或者甚至唔係政改問題，或者可能政黨嗰啲生態問題，其實你覺得有幾大嘅啟迪先，或者有幾大嘅解釋性先？即係你會唔會？我真係想探到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呢種做官心態係唔係你會覺得係同而家？就算講話我哋民主黨嘅一啲諗政改嘅行為係有關係先。 嗱，我就唔係好中意咧，係將即係呢一啲話邊個邊個做官咧，去屈你哋嘅。咁、okay. 但係當然有啲人會咁估啦，我咁引述嗰啲人咁講嘅啫。咁如係另一個方面就係話，佢如喺呢一個嘅政改上邊，如果佢哋入到閘，我假設咁樣啦，好似陳建文嗰個講法。或者即係最近啊，方志恒喺明報已經講咗個，亦都係重申多一次陳建文嘅講法，就係公民推薦十萬人，然後去做一個準候選人，再以一個提名委員會低門檻入閘。呢個提名委員會所謂低門檻入閘咧，就係參考過往嘅選舉委員會。其實咧，整面睇，其實我講過嘅花生台喺炮打司令部，就係、是、如果咁樣嘅話咧，公民推薦咧係多嚿魚嚟嘅。有同冇都得噶啦，即系话，总之最紧要嗰嚿嘢咧，就叫做嗰150个嗰个门槛 ，OK， 即系如果过咗嗰个咧，俾到你入闸咧，你都制嘅。咁点解会咁咧？咁如果系嗰个150个系咁嘅话咧，即系俾到你入闸嘅话咧，边个先入到闸咧？系唔系长毛咧？一定唔系长毛啦，因为入得去提名委员会选委嘅人， 那些都不會投給長毛給他入 場。我覺得這裡有一點是要講清楚，究竟陳建文所謂的低門檻，或者我想起碼民主黨對於低門檻的理解究竟是怎樣，我想這個是比較關鍵的嘛。舉個例，我 你講下你怎麼理解 啊。舉個例，假設如果低門檻的意思是這個好得意，這個我不敢講這個是人力的講法啦。但有即如果是引述何俊仁的講法，他曾經聽過人力的講法，就是說如果什麼叫做低門檻呢，就是立法會議員加區議員。你覺得我不如不要去討論是不是人力啦。即如果那個選委會的組成是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來組成，你覺得這個是不是低門檻先？是啦。 我覺得 是啦。 不是，我問了你先啦，你覺得那個150人怎麼看？ 我覺得是可以，我覺得如果150人 是可以考慮， 是可以考慮，不一定是150人啦，例如說全部區議員啦，例如說即全部區議員再加上立法會議員， 不是啊，可參照選舉委員會，即是說參照過往的選舉委員會的話，你覺得怎麼 樣？如果四大界別還在的話，那當然不是一個所謂 不票去等值的，大家都知道的。 還有我覺得還有一點要搞清楚，就是要多少個選委才可以提名做行政長官啦。 你當他現在百分一啦，150啦，不要變啦，是不 是？ 你擴大選民基礎啦，四大界別照樣在這裡，只不過現在是什麼呢？取消機構提名，你制不制啊？ 我想這個就一定有些保留啦。如果你說 是你保留啊，善眾佳啦，民主黨啊，制不制啊？ 咁我覺得呢樣嘢我亦都要講清楚，呢度係大家我邊 樣，因為善眾佳有可能選啊嘛，呢個仲唔係階級鬥爭，係咪先？你都冇可能做官㗎啦，但佢有可能啊嘛，係咪先？ 係， 所以佢梗係喂呢、這個佢有可能入閘㗎嘛。佢150佢入閘，佢係特首，即係話保證到佢可能喺2020嗰個嘅立法會選舉裏面，喂，起碼嗱，我咁講，可能我係屈咗佢，我估嘅啫，咁得唔得？我估嘅啫。 咁嗱， 如果估嘅話，如果2017嗰個人啊可以去入閘去選特首嘅時候，佢知名度大咗啲啦，係咪保障佢2020一定做到立法會議員啊？我最基本啦，唔好話做官啦，係咪啊？ 我意思嘅講法就係話。我唔敢， 但你唔会噶嘛？ 唔系，因为有 区议员嚟噶嘛？ 因为有人嘢，我可唔系，我都系 排队排一世，你都入唔到立法会啦。 就算泛民主派本身，我喺呢个节目我都重新讲过好多次。我唔知道大家今日即系大家嚟讲嗰个讲法，就系话究竟我理解系咩啊？定系究竟民主党理解系咩啦？咁因为我觉得有样嘢，我系难讲嘅，真系。因为对于选委会嘅理解，乜嘢叫做低门槛咧？其实我谂唔单止民主党，甚至泛民主派本身咧，系少去，即系少去真系去讲到咁细致。 唔系咁啊！我而家好简单咁问你啫嘛，欧乐轩，你自己代表你个人，我唔会屈你民主党嘅。 系唔紧要？ 欧乐轩， 我宁愿你 欧乐轩本人，你认为如果嗰个系公民推荐10万？OK， 系， 然后 我经过我都系公民推荐 提名委员会嘅1%就可以做呢一个嘅候选人啦，你同唔同意？ 我觉得 你会唔会接受？ 我觉得咁样嘅公民推荐咧，其实有啲多余噶啦，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几多人真系信。 你会唔会接受先？ 我觉得唔接受啦。 你唔接受？ 系啊， 但系其他 因为你因为 如果民主党嘅核心接受，你会有啲咩嘅行动先？ 我 冇。即是由他 我不希望你这么快讲到你这位 喂做这个节目叫你来坐在这里做常任主持 不是我跟你讲了啦，你找得我来你就知道你预了个后果的啦 我不紧要你问 所以我问不是我问你咯 我帮你讲一下为先初头呢其实讲起世代这个问题呢就这个是一个面向啦但其实我想讲的另一个面向就是讲因为我听回阿明你和戴耀廷做那集大军阀嘛咁佢就講緊阿戴耀廷就話啊呢一、這個商討日啊搞咁多商討啊搞佔中啊係一個即係整合泛民或者泛民大和解嘅過程。咁我就想講一樣嘢就話你泛民你經歷咗咁多年30多年恩怨情仇，你班友呢係冇得和解㗎啦，除非即係你見到你死我亡㗎啫係。咁一係你就將呢個運動嘅領導權你交俾新一個世代，你一班人呢唔該你淨係利用你只要即係當日善眾佳都好似講過㗎，你電子公投，你投咗個方案，你就要大家就跟住去做。你應承呢樣嘢，就唔該你班友全部褪喺後面做後排攻擊，做武警反，就唔好企喺上面就阻住曬。我哋呢班人至少我哋3個人都坐咗喺度，仲可以講到嘢啊，係咪先？係嘛？但係嗰班友係嘛？黃毓民、善眾佳、劉慧卿嚇、啊，即係若薇、馮檢基，你估真係可以坐喺度，即係咁樣喺度講嘢咩？冇可能噶嘛！呢班友爭咗30多年，係全部都係即係根本就唔係朋友嚟嘅，係。 我想答翻阿黄永嘅讲法啦， 你問我點樣做，因為我好難即係而家好清楚話俾你聽，我到時點樣做喎？因為乜嘢叫冇篩選啫？其實而家根本就係棘喺呢個位啊嘛！我真係唔知道到時候大家會出個咩方案，或者邊個會贊成乜嘢方案，而嗰個方案究竟係咪符合國際標準？ 唔係，其實冇篩選好清楚啦，公民提名就係冇篩選啦。 公民提名當然係冇篩選啦。 係啊， 咁我亦都多次喺度講過話，公民提名所以點解係一個優先應該爭取嘅嘢啦。 係啊，咁、但唔係我唔係優先爭取啊，係堅持啊。是堅持啊，越過了公民提名就那個就是篩選啊，可以這樣 說啦。 方家華方案就是篩選啦。 我都是那句，我都是那句。 你同不同意方家華那個方案就是篩選？ 不是先，你聽我說先。但是很多民主國家沒有公民提名，我怎樣解話先？ 不是，我告訴你聽歐樂軒一樣東西，其實呢你這個講法或者戴耀廷那個講法呢都是有些誤導的，我覺得。 有什麼 原因就是說呢，其實如果你要搞佔領中環去回那裡講，其實正確來講呢，我諗嚟諗去咧，我睇戴耀廷有篇文嘅，係有幾個方格嘅，又話即係選擇 A 啊，選擇 B 啊， 跟住係啦，叫價 A 呢一個係 啦，叫價 B 啊，講咁多嘢咧，其實喺我睇完再睇諗咗好耐之後咧，我發現咧，其實咧所謂喺依個階段要爭取嘅方案咧，得兩個嘅啫。 係 第一個就係阿銘所講啦，公民提名啊嘛。呢個係一個原則性，你因為原則嘅理由出發，因為普選係應承咗你香港人嘅，因為我哋要每票等值嘅，每票等值嘅，因為即係提名權係包括喺一個被選權入面嘅，咁所以我哋要一個原則性、道德性最高嘅一個公民提名嘅方案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個方案咧，就係從一個公理嘅角度去考慮嚇，即係我唔用陰謀論咁講啦，我哋即係當係善意嚟考慮下，即係例如陳建文啊，或者。接近或者有啲某啲你哋民主黨嘅朋友嘅諗法就係話，如果你叫價咁高，你要叫啲群眾出嚟抗爭嘅話，佢哋覺得冇可能成功啊嘛，你叫唔到佢出嚟啊嘛，咁所以 我未必擺樣嘢，即係我要喺到你身度先。 唔係 ，OK， 即係我咁諗啦，即係我善意咁諗，你點解？例如陳建文都傾向支持一個即係比較保守啲所謂即係入到閘嘅方案咧，原因就係話你想叫人出嚟抗爭，你就要俾到人咧一個成功嘅機會，咁所以你話俾人聽，即係依個公民提名咧，共產黨一定。 但是你本身那个理想都不值得你去坚持的话， 我先讲即我想他们的想法啦，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即整一个入即保留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方法，那这个入闸的有这个即总之有个泛民入到闸，那有机会选都赢，那大家就出来争取，这个已经是最卑微的要求，你不都不给我就占领中环， OK， 是。但是这个方案无论千差万别都好呢，即经过上一集我跟你讨论之后，我发现呢其实都是等于一个方案，就是叫做余若薇入闸方案。 嗯， 如果2017年你是真的想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真普选的话，那你泛民整合起来哪个最有机会赢啊？今时今日 那当然是余若薇啊， 是咯，即但是如果连一个方案连余若薇都不给他入闸的，你给善用家入闸，你给张国荣入闸都好， 我不同意你杨继昌，我同意何俊仁那个方案。何俊仁讲什么呢？我今天特登带了来的，就在2013年，我要讲一下这个2013年， 我想讲的原因就是说，就是说你其实我想讲完整一点的逻辑，就是说你用公理的角度去说人去参加，去支持，去说支持民主派的群众或者市民去参加这个运动的时候，那你要解释给群众听嘛。那如果这个即提名委员会是每票不等值的，很不公平的，选到余若薇，余若薇赢了可以再修改这个提名委员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插口，因为或者大家可能依然都是用一种公理的态度来去看很多民主派为什么会去争取普选，又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啦。但是不是应该来到去看究竟是不是所谓真的没有筛选来去做准则的吗？你找一个人来去讲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来的嘛。 唔係話我同意啊何俊仁嗰個方法喎。 何俊仁講咩方法？ 何俊仁講咩咧？2013年嘅12月23日，其實佢係12月22日講嘅呢篇咧，就係、是、文匯報佢個標題咧就係、是、長毛可當特首論衝擊底線。咁咧呢個就係咩咧？佢引呢、這個係文匯報引述民主黨立法會員何俊仁咧，就喺琴日即係22號啦，12月22號出席電台節目嘅時候咧，佢就話咩咧？民主党不会接受有筛选成分的方案，大家听住先啊。咁啊，声称获选人士呢亦都会明白行政长官的责任，进而认为呢社民连主席梁国雄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亦可。佢就话啦，如果市民真系拣长毛出嚟做候选人，点解佢唔可以选呢？我相信如果长毛上咗去， 都知道有个责任去做。如果过到提名程序，唔好话某啲人一定唔得啦。任何人有你话自己几激进都好，当你上咗去，你就知道你有几重要嘅责任，所以做嘢都好合理，会考虑市民嘅认可性。换言之咧，何俊仁个讲法咧，换言之咧，即系话一个冇筛选嗰个嘅，即系嗰个嘅方案嘅话咧，唔系应该鱼跃尾，系应该系长毛入到闸。是不是先？是应该长毛来做一个标准。 咁好有道理。 是不是长毛是做标准是比较合理先？当然我就在欧乐轩那个的标准里面来讲呢，我是认为不是应该用人来做单位，不过具体一点就用人来单位，我不介意的。因为老实讲，你讲到这样呢，其实今日共产党就是说在提名委员会，就其实你拗话公民推荐好乜都好啦，公民推荐你交个人上去俾佢百五人通过，咁你唔好以为真係你公民推荐交百五人佢就通过喎。咁你呢一个人佢同你民主党去商议嘅时候，基本上估计嘅啫，就係佢都要首先去摆咗个人出嚟，去等中共係唔係接受到呢个人。咁呢个人好可能係善仲佳或者係其他更加保守嘅人，我唔知道。咁佢覺得佢咁佢咪唔會贊成而家呢一個你民主黨最所謂最保守嘅方案囉， 係唔係呀？係咪呀？ 佢就唔會贊成囉。如果佢覺得余若薇可以入閘，佢一定唔會贊成啦，長毛入閘一定唔會贊成啦，係咪？ 咁我諗我哋唔會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喎。 咁但係而家調返轉就係佢而家問你㗎嘛，你交個人上嚟，你民主黨交個人上嚟，我審核 咗你。我唔知其他人會點樣講，但係起碼我覺得係交余若薇嘅，一定係交余若薇先。 是，即是你都同意一定是余若薇的。 是啊，正如我第一我。 刘伟卿你听住啦，他说是交余若薇不是交你啊。 我刘伟卿都没讲过想选特首啊。 你点做主席 啊？他讲他即是上一次集节目有没有听啊？明啊，欧乐轩说刘伟卿没讲过话要选特首啊。话要选特首那是陶谨申真 的。哦，是吗？ 是啊。你可以睇返东周 行。我收到风话最近刘伟卿同这个即是这个方向报的关系好密切。 我理解应该是方向部向刘慧卿收我，应该咁讲。 大家都有个方字。 因为喺呢个2012年立法会选举之后呢，忽然呢就係由头到尾都冇去，即係一日追打呢个刘慧卿嘅方向部呢，係忽然嚟到去搵返去做采访嘅。 咁係咪除咗郁文踢爆之外，有多个专栏叫卿姐踢爆呢？ 唔係喎，地方议政呢个。我收到嘅方係卿姐咁主动去搵即係方向部嘅高层去飲斟茶灌水，然後去攞呢一個咩喎？ 係咪啊？ 所以先至出咗你嗰個結果喎，即係話 我即係又第一次聽 啊，或者鬧民主黨都唔鬧劉慧卿咁樣。 因為佢我記得佢有啲 一個特首鋪， 佢有啲記者查罪，我記得好明顯啊！佢走去見到你係邊間報館最中意咁問，你係邊間報館啊嘛？跟住佢就走去見到我係《東方日報》咁樣。唉，你呢啲都系算啦，你呢啲唔做餐，即系唔做我哋民主党就算好啦。佢系咁样润。 唔系，不过我觉得呢个都系次要啦。最主要个问题就系嗱，而家有两条底线好清楚嘅。 系 你民主党嗰个咧就同陈建文嗰啲差唔多嘅。方志恒系讲咗嘅。 我 OK 怀疑系咪？ 底线，善仲佳我问过善仲佳啦，佢话佢会考虑噶嘛。 嗯。 佢考虑即系话呢一个系佢会谂出嚟嘅，即系佢可以认同嘅底线啦，系咪？ 嗯。 咁即系啱啱讲嗰个低门槛入闸嗰、那个，呢个系一个底线。另一个底线咧就系、是、社民联讲嘅嗰个就系公民， 就系公民提名， 即系冇公民提名就要否决政改同埋占领中环。 系。 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底线。 系。 而你嗰个底线，而你哋民主党嘅底线就系低门槛入闸啊嘛。即是有得入閘屎都食啊嘛，好似黃毓民講。 我就唔認同呢個講法。 你就唔係啫，嗱，你嗰啲嘅大佬係啊嘛。 咁但係我懷疑啲大佬都未必係啦。我唔知道大家今會唔會覺得我喺度攬啲大佬。 我想問一下，而家你哋民主黨有冇成立一個叫政制六人小組先？ 冇政制六人小組啊，有政制小組，但係冇政制六人小組。 咁政制小組有邊啲人呢？ 政制小組有三十幾個黨員啦，我冇記錯嘅話，即係總之 上一次2010年嘅時候咧，就係有政制六人小組決定曬。 咁而家係冇政制六人小組。 嗱，仲有喺政制六人小組之一嗰個小組嘅組員啊，鄭家富都完全唔知道你哋原來係同咗梁愛詩傾偈嘅。 嚇， 係咪呢個事實咧？ 我當時候 即係你作為 我當時我啱啱入黨， 有假，你知唔知道呢件事咧？ 我喺09年12月嘅時候先入黨嘅。 係 係啦。 咁但係而家你哋民主黨就冇呢一個嘅， 但我好肯定咁話俾你聽咧，就而家係冇政制人少咗嘅。 哦，但係有政制三人少咗， 冇政制三人。 何俊仁、劉慧卿同埋張文光，我再加埋善眾街四人少咗， 冇，真係冇，真係冇 縮窄會議。 你再 唔係可能有，可能有，唔係可能有咗你唔知啫，因為上次 咁我唔咁嗱， 政制六人小組 都得噶，我同 政制六人小組 揾咗兩，加埋柴文翰咪又係政制三人小組， 唔係政制六人小組揾咗梁愛詩， 我 梁愛詩你都唔知啦， 我加埋 而家話俾你知啊， 我揾何依兩個一齊傾都係政制二人小組。 唔係點解我咁講咧？其實我係想歐樂軒。你去作為一個黨員的身份，你要有責任，尤其是你 是中常委的身份， 即是你的中常委是黨員，你應該有責任呢去問清楚個黨到底有沒有即是這個這樣的秘密小組去跟中間人去交易，而那些交易是什麼，你們作為黨員或者你作為中常委是有責任知道。 我理解呢就最多呢是有一些中間人是會有時候跟個別的黨員嚟到去啊，即係有啲叫做了解一下究竟民主黨諗緊咩啦。咁最多係咁嘅啫，我未聽過有任何嘅小組咧，係會話嚟到去秘密密室政治咁樣嘅。 嗯， 即係我真係未聽過。 嗯， 係啦。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我去到呢個咁嘅位置啦，我都唔知喎。咁我會覺得好大問題喎。但係而我真係據我理解，我諗我起碼我都基本地即係清楚我嘅組織發生咩事啦。咁、 嗯、 但係多次 我真係未聽過呢個講法。 多次咧、嗯，即係都講過，其實民主黨咧，你入面咧，中常委都其實個個禮拜開會噶嘛，應該 係嘛？先開完。 係啦，但係都好似咧未咧就專門地就你哋喺政改嘅底線或者具體個方案咧，係有討論一個結果啊嘛。嗱，唔緊要，但係我想問一下，咁有冇一個時間表係幾時？因为政改諮詢都有時間表噶嘛，系咁你哋有冇有一個時間表話俾自己聽，就話你幾時民主黨一定要出一個方案，或者話俾人聽，或者至少黨內入邊你閂埋房門，自己知道，如果有一日係啦，即係中央嚟敲門，北京嚟敲門要談判嘅時候，係嘛？政黨內入邊嘅共識係點樣樣咧？要定咗一條底線出嚟咧？ 我明白呢個係一個問題，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佢哋即係我諗大家 傾嘅時 間表守緊嗰個講法，唔係守緊個講法咧。就依然都係攞聯合國即係政治權利嗰個公約咧嘅講法嚟去講，咁但係嗰個其實係抽空嘅， 係 嗰個係嗰我亦都要講呢、這個其實同埋你香港個在地嘅問題咧係有段距離嘅，咁、 嗯、 但係因為大家未知道政府或者起碼共產黨嗰、那個究竟佢會還咩價出嚟，咁、嗯、所以一路以嚟咧都係話啊，我哋緊跟真普聯路線，我哋緊跟真普聯路線。咁而真普聯路線咧，亦都即係當然佢提出咗三季方案啦。咁、 啊、 而最終嘅目標係冇篩選啦。 係咪抽走 咁一路都 係方案都 唔係，其實還咗價啦。佢炒李慧玲就真還咗價俾你啦。 係咪真普聯三個方案，即係嗰個方案啦，三季方案 係 抽走任何一個都唔係真普聯方案。 我諗呢個唔 鄭宇石講噶，我跟翻佢講嘅講法。 我諗唔應該抽走任何一個。 你唔應該抽走任何一個，係咪？ 係啊， 即係抽走任何一個。 但係你我，但我唔，但係你下一句就會話公民提名缺一不可嘛？ 唔係，我冇講到啊！你點知我下一句係講呢個咧？我而家問緊你係唔係抽走一個都唔係真普聯方案？ 抽走任何一個都唔係真普聯方案。 而民主黨而家 係三，總之三個方案要並存啦， 係啊！民主黨係堅持呢一個真普聯方案，係咪？ 緊跟真普聯路線。 OK， 就抽走任何一個。 偷去廣告，係 曾經。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系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 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幾蠢，佢用呢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聲紅心血力贊成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腳步殺出血路，對抗極權，絕不手軟。革命精神，造言起行。森比、森華、方東尼、邵飛、林宏達，雲端起義。 傲耀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至尾，欧乐轩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翻到嚟第二节政改终极战啊！好啦，嗱，啱啱咧，韩文思潮咧就见过民主党嘅。吓、啊、咁我见到阿欧中伟，你张相都即系喺张相入边，你都喺度嘅。 我都喺度嘅， 但系唔见阿兴姐喎，去边咧嗰日？ 兴姐嗰日咧，应该系有其他嘢做。 系咪专登避开汉文思潮噶？ 唔系，一定。 系咪真系好似 即系惊汉文思潮对住佢做 嗰个声？唔系，呢个要讲清楚。唔系，咁佢中意做，佢嚟紧嚟我哋春明嗰度都可以做。即系同埋上年都我冇记错系阿上年送书。 唔系，系咪真系好似上次你哋民主党宣誓李柱铭唔嚟一样咧？ 我都 原因就是因为佢李柱铭 唔系嗱，呢个要讲清楚， 系有唔同嘅谂法。佢认为你哋民主党公民提名可有可无，格拉底毛。 哎呀哥，嗱何文思潮咧，佢其实特别要求咧系一位人嚟，就是何俊仁。咁何俊仁嗰日有嚟啦，咁亦都我哋有啊善仲佳有胡志伟出席啦，嗰日嘅会议里边， 应该有，因为佢哋可能辞职啦要。 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咁總之，我哋起碼有三個立法會議員加埋一啲民主黨嘅領導層嚟到去見何文思潮咯。咁啊，我亦都係今日我好想講，不過啱啱攞一半時間講其他嘢，就係、是、我哋對於總辭嚟解。咁啊，其實第一次我哋咁樣見面呢，首先我要講清楚，民主黨係冇否定五區公投可能性。咁但係喺席間呢，我哋講過一啲啊，對於五區公投一啲諗法啦。咁亦都坦白講，同何文思潮嘅講法呢其實是有分別的。 嗯。 我希望在這裡攞多些時間跟大家一起去傾下呢，究竟什麼、即如果真的去搞公投、究竟什麼情況才對，或者什麼搞公投的話、是會有什麼局限性的嘛。 嗯。 第一件事我都想問阿明，你覺得如果搞公投是應該要搞一個原則性的公投啊，還是方向性的，即是方案性的公投？ 怎樣方案性，怎樣原則性？ 很簡單啫，即是說呢，你究竟好似上一次咁樣五區公投咧，就係、是、話要即係盡快落實真普選啊嘛，依、這個咪原則性啦。 咁嗰個係原則定係？ 係啦，那個原則啦，係跟住，如果係一個例如， 咁佢都有方案喎、 啊。方案性我諗要歐樂軒你解釋啦。方案性我諗都係有兩種嘅，第一種就係政府已經擺咗個方案出嚟，跟住佢辭職，我嚟剃頭咧。要不要这个方案？ 嗯， 一系咧就我哋例如知占中，即系经过 N 次嘅商讨咧，商讨咗泛民即系出嚟嘅方案嘅，或者经过一个即系电子公投嗰、那个方案就系、是、我哋最想争取嘅方案啦，攞嗰个出嚟就再俾全世界即系公投一次，呢、这个第二种 吓。 你讲紧系边一种咧？系 你讲方案性讨论嘅咧，就系前者。 系 咁，我唔介意你包括埋后者今日倾嘅时候。 系 系啦。 嗯， 咁我因为点解请阿明你嚟咧？因为我哋即系其中迟啲会有机会请到何文思潮嘅人嚟啦。 咁但係無論如何，阿銘，我諗你都好多場合都講話，希望嚟到用變相公投嘅形式啊推動普選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分享下。 第一個事實就係你揾阿黃之峰揾唔到，所以揾咗我。 唔紧要，但我哋都预备揾你噶啦， 接租啦嘅。 唔系，我哋系揾你嘅。 我答你啦。我嗱喺我嗰个嘅构想啫。我谂我同我同支持公投嘅人个谂法可能都差唔多嘅。嗱，而家佢哋讲六月会有一个嘅电子公投， 系 全民电子公投。咁佢哋嗰个咧就系喺商讨嘅三咧，首先咧佢筛咗三个方案咁样啦。然後就去到六月咧，就去全民有一個嘅一個嘅方案出嚟嘅。 係。 咁佢哋到今日為止就係話投方案咁樣啦。咁嗱，老實講，我就唔想咧講到咁機械化，就係話啊方案定原則啊咁樣。嗱，不如咁講啦，就係我覺得咧係投一個底線出嚟嘅。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你喺呢一個六月嘅嗰個嘅電子公投嗱，我唔會喺呢一刻我話。我哋唔需要搞啦咁樣。雖然我文章我寫過嘅，但係喺我同人哋商討之後呢，然後我去再即係有一個嘅你話反思又好，或者我去自己諗過一次就好啦。都冇衝突嘅，尤其是係喺六月呢一個嘅電子公投投咗出嚟之後，譬如我呢四可能係三十萬咁樣 ，OK？ 咁如果呢一三十萬嘅時候呢，佢哋支持咗一個方案。无论呢一个系真普联嘅方案又好，或者净系得公民提名又好，嗰、那个咧其实都可以再攞多一次出嚟咧做官方嘅公投。 嗯， 就因为你三十万，你民间公投始终系唔会够官方公投方便同埋多人数，呢、這个大家可以见到嘅。 嗯， 咁你当然你嗱，你可以陈建文可以话，你冇理由再搞多次噶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哋见到嘅情况系电子公投嗰个嘅嗰、那个嘅。投票嘅人數係唔多嘅話咧，其實真係要去有一個嘅官方嘅公投，去做一次完整嘅一個即係嘅號召。老實講，叫佢叫公投咧，我係覺得都即係都唔係唔得嘅。但係實質上佢係咪一個公投咧？大家真係你諗下，呢一個所謂公投係有正同反啦， 係 咪？無論你話電子公投，咁你老實講喎，電子公投有邊個真係會？有反對的聲音，有建制派的聲音會落嚟。 但你公投，如果你冇民建聯的人參選，咁都係同樣面對一樣。 冇錯，一樣。所以我的意思咧，係其實是一樣嘅，其實所謂的公投，實際上就是一個運動， 嗯， 是一個泛民的總動員令， 嗯， 就是召集曬民主派所有支持普選的人去出嚟上街投票。然后呢就透过这个这样的民意授权呢我们去争取啱唔啱好啦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商讨日三倾一个方案出来的时候在我的构想其实我在2月9号的时候呢我在 Facebook 写了的不如这样啦我就说嗱公民提名政党提名改革提名委员会即是说公民联署公民推荐那个方案三个摆晒出来 是 不要说不要将它 pack 了成为一个先摆晒出来先然后呢边个支持度最多的每人有一张票摆落去每三个方案摆落去你可以不投可以投每张 有一票投或者是有一个是投反对的最后边个支持度最多的那那个就成为622那个支不支持他或者是你摆出去在622投这样投这三个揀其一然后那个揀到最多支持的就官方公投 嗯 是咪？即系呢一个系咩咧？你要讲清楚就系、是、嗰、那个唔系最理想嘅，嗰、那个系我哋嘅底线，讲得清清楚楚嘅，要话俾人听。如果共产党出嚟嗰个系唔系我哋投出嚟嗰个咧，我哋一定要否决佢，同埋即刻占领中环。 嗯， 咁呢个就清晰啦，就唔使再搞啲乜嘢走入去谈判啊，嗰啲就唔使噶啦，因为你使乜使乜还价咧？因为嗰个已经系底线嚟噶啦嘛，我哋系不能够容忍噶啦嘛，系咪？所以如果出到嚟，我譬如我话，如果系公民推荐咁样，咁如果系公民推荐，咁咪大家睇下点咯，系咪？有啲要争取公民提名，咪继续争取咯。如果佢出到嚟，有机构提名嘅，即系唔系你哋公民推荐啦，系咪？咁啊否决佢啦，否决得噶啦，系嘛？但系如果调翻转投出嚟，个底线系公民提名，民主党就冇得走噶啦。 出到嚟全港公投嘅时候， 呢、這个我谂我哋都 唔使倾噶啦，唔使同共产党倾噶啦。佢一交出嚟，冇公民提名，即刻占中。 嗯， 投票嗰日，我哋亦都可以再呼吁多一次，叫佢聚集喺中环度我哋搞集会。 嗯， 做振声威嘅啫。 嗯， 咁到佢真系政改方案出炉嘅时候，一出炉冇公民提名嘅话，我哋就当我哋有嗰七八十万嘅人授权，或者过百万嘅人授权，即刻出嚟占中，唔使同佢讲咁多嘢，唔使嘥时间谈判。咁到时你要谈判先同我谈判。 嗯， 咁到时咪选个委员会出嚟又 委员会讲啦，系啦，讲数啦。 即系我嗰个构想系咁样嘅。 我补充少少 你个问题啦。 我补充少少阿明，我亦都顺便答一答欧乐轩咧，就系、是、咧，我上一集同你讲过，而家公投嘅实际操作嘅一啲细节性嘅嘢咧，我主张系分阶段公投嘅，分阶段公投嘅，即系话。好似阿明所讲，第一个所谓由占中系搞出嚟嘅商讨日，而商讨完之后咧几个方案，咁跟住系用嚟电子公投，咁电子公投就投出一个最即系大家参与嘅，即系基本上肯去电子公投啊，应该最关心政治嗰啲人啦。 嗯， 咁就同咁佢哋即系最活跃、最关心政治嘅市民去拣咗一个方案出嚟，嗰、那个方案咧就正如阿明所讲系底线方案，即系例如我假设啦，吓、系公民提名。OK， 跟住攞住公民提名嘅方案咧，就出去问晒全香港人啦，就系话公民提名你支唔支持？你支持我，你就喺辞职公投入边投一票，系啦，我哋就将呢个数目就等于俾政府嘅压力。而五区再公投咧，有人话过啊嘛，你五区公投即系做过一次啦吓、即系如果你想即系做同样嘅事，祈求唔同嘅结果嘅话系白痴啊嘛。好，其实我就唔同嘅做法，分区逐区逐区辞， 嗯。 有困难啦、啊，你呢、這个 吓，唔系我即系讨论啫，而家系嘛，即系话俾你听，即系长毛迟先嚟第一咁样。佢如果作为一个运动嘅话，咁咪时间咪拉得更长啦，系 有困难， 系酝酿得更高。 个主要困难就系当那个政府嗰、那个政改方案会喺下年嘅年头， 就系今年年尾啊， 应该未咁快嘅。下年年我估计啊，下年年头会提出嚟政改方案。咁如果你话分区迟嘅话咧？那個時間應該唔夠。 呢度我有啲相確嘅，因為啊，尋日同學民傾都好啦，我哋係計埋人哋啊，就算共產黨開人大常委啊啲咧，人大啊開人大啦，係應該係今年十月左右嘅事嘛。咁、你政改諮詢五月完啦，咁你完咗五月之後，咁你中間我幾個月我理得你做啲咩都好啦，咁你最後交上去人大拍板咧，就應該可能係今年十月左右嘅事。 嗯， 咁我唔知道佢幾時先發翻落嚟啦。咁或者我哋又會做啲咩運動啦。咁總之政府咧就喺總之應該就十月以後啦。咁究竟十月以後嘅幾耐嚟去做咧？咁呢個大家都係個問號。 嗯，基本上咧，如果佢人大嗰個有一個新嘅決定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都可以見到咧，究竟有冇即係如果以我嚟講話，公民提名咁樣啦嚇，係有冇真普選嘅已經基本上好清楚嘅。咁、所以喺呢一段嘅時間咧，你已經有一個嘅辭職公投攞授權啦。到政到如果政府出到嚟嗰個方案咧一唔咩嘅時候咧，你起碼佢你可以即刻佔中啊嘛。嗱，我估計如果你譬如你話十月。咁可能佢可能落到嚟仲要有三個月嘅諮詢嘅話呢，即係話佢大概可能係下年嘅年初嘅三月至五月先至會交上立法會㗎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基本上你今年嘅七月至九月你就應該要準備㗎啦。 嗯， 即係嗰個所謂嘅辭職，你要下年嘅一月最遲我哋就要得到嗰個民意授權㗎。 我想搞清楚一樣嘢，因為啱啱講方案性公投咧，就阿明你係講一個可能性啦，就係話用電子公投投完之後嗰個方案嚟到去做公投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話最後中央出咗個方案出嚟，大家話係定唔係啦？呢、一個其實我想搞清楚喺你嘅諗法裏邊係覺得係咪？有冇可能咧？嗱，尋日即係我哋根據我哋同學民思潮度傾都好啦。咁啊，我哋似乎認為係難嘅，因為 即係等佢等佢等 辭 職佢嗰個方案落到嚟，我哋先至辭職公投要決定否唔否決佢嗰、那個。 半年啊， 冇嘅冇嘅，呢、這個我都覺得時間唔夠 嚇、 有人咁提過，同我講過，我都同佢講話 我估计的时间大概是四至六个月、 嗯、 如果你要搞一个辞职公投的话、 嗯、 那在四至六个月你是计算得到这段时间，但是他交上立法会的时间，即是由他推出这个方案到交上立法会过的时间，可能只不过是三个月左右而已、 嗯、 那 你都未搞补选、 啊、 所以 你问不到那个民意的了，所以 你不如 你快脆一点去做了这个公投，全香港人的授权、 嗯、 我估计如果民主派真的可以整合在一起去拿的话呢，我想可能都有80至100万票到吧、 嗯、 那我们起码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民意，比较压力政府要修改，他自己修改，他不修改他就要再等一些机会、我们就再咪 hold 住先咯，咪起碼我哋民主派唔會亂啊，捆綁咗一齊、 嗯， 要否決佢而家呢一個嘛。 OK， 嗱，不如咁啦，我都想問一下一啲，你希望唔好介意我問啲保守啲嘅意見去問啦。啊、因為咧，對於公投，我諗大家會有幾個問題咧，一定會係關心。第一，如果真第一嗰、那個乜嘢叫做贏，乜嘢叫輸？呢個我諗，我諗一定要嚟去解答。即係因為如果你係話大多數嘅人支持乜嘢嘅話，咁你好大機會贏，因為你出嚟肯投都係民主派啦。我係啲即係親中嗰啲都唔肯出嚟投，係咪啊？呢個第一。第二，好啦，如果唔係用輸贏嚟計，係用呢個投票率嚟計，個投票率應該係點樣計？我想搞清楚呢一點先。 咪應該咁講啦。如果佢有對手，佢肯落場打，嗰、那個先至叫做公投。 嗯。 咁然後咧喺嗰度先可以計到輸嘅。 係。 如果你 即系甚至如果今次有大专2016出嚟，都唔计系一个公投啦。 如果净系两个自己人嘅话咧，咁嗰个系一个动员嚟，嗰、那个系一个运动。 嗯、 我觉得都要搞。 O、okay、 K， 个名义上你都可以称佢为公投， 系， 但系其实实际上佢系一个总动员嚟， 嗯， 系叫啲人出嚟， 嗯， 系咪？呢、這个冇得拗噶。咁你边有输赢啫？如果咁讲，我 call 50万票就50万票噶啦。 Okay。好嗱，呢一度咧又會有另一個問題。 嗯， 呢度咧你會唔會驚？就係話啊，如果到時候出咗結果出嚟啦，咁我哋當然會計話啊，呢、這個有好多人出嚟投票，咁呢個動員咧就代表咗係民意啦咁樣。 嗯， 咁但係對面嘅人就會嚟到去講你個講法嘛，就一定會話：嘿，你投票率比起一般立法會選舉低唔知幾多啦咁樣。咁啊，即係證明咗你呢樣嘢唔可行啦咁樣。咁你会怎样在这个地方度即系自圆其说 咧？我看下那个投票嘅系几多人数啦。我估计都不会少得过50万吧。如果民主党肯一起嚟，我觉得是可以尽量去攞翻民主派的支持者的票。 嗯、 如果你根本譬如你七八十万你都冇嘅，咁、 啊、 我觉得即系大家翻多屋企瞓觉噶咯。当然我会继续， 系噶，我都会咁谂噶。 唔系，你可以翻屋企瞓觉，但我会继续抗争啦。 咁都系抗争啦。 即系我可能会占领中，继续占领中环，系咪？咪俾人拉咯？咪公民抗命斗争啫嘛，一样嘅啫嘛。我只不过我嗰个谂法就系、是，我系为咗出咗嚟投票俾我哋呢一个议题嘅人去抗争啫嘛。 系 咪先？你冇得褪噶，啱唔啱？你唔会话啊？如果我哋得翻，我哋得七八十万。啊！如果香港合資格選民300万，即係230万係反對我哋嘅咁樣，唔係咁計噶嘛？ 咁你點都要為支持你嘅人嚟到做嘢啦。 咁講咪得咯，所以你咪咁講咪得咯。你就話我為我支持過呢一個議題嘅，我為佢哋鬥爭，講完啦、 嗯。 你冇講，係咪呢一班係真民主支持民主嘅人啊嘛？我為佢出嚟鬥爭。 嗯。 咁點啊？咁嗰班唔出聲，咁咪算數咯。 OK， 系咪？所以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啊，老实讲。 同埋我唔会太过担心咧对手嘅反应嘅，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咧，即系啲人其中一样嘢批评占领中环嘅嘢就系话你即系打开口牌啊嘛，咩都露晒俾人睇啊嘛，你点做点做。但系我一路都觉得，即系对住啲权谋咁复杂，成日谂住阴谋诡计嘅人咧，你用最简单嘅方法咧，反而系令到佢哋自乱阵脚嘅，系即系好似即系大家有冇睇过呢个《射雕英雄传》？国政独孤一味嘅啫，就出降龙十八掌，招式简单，但系咧，你劲力够嘅话咧，你招式几繁复嘅话咧，都要逼住挡佢一掌嘅，系。咁尤其是而家即系梁振英嘅政府，即系嗰啲斗争思维、包咬颈、动员群众嘅话咧，即系佢应战都分分钟都唔出奇嘅，系。即系上一次，即系上一次，即系我觉得， 我估共产党有指令嘅， 系啦， 唔会噶啦。 即系里边个思维都会变咗，系嘛？即系有冇可能？ 因为我记得五区公投嗰阵咧， 但系都唔重要。 民建联本来想冧你一两区嘅。咁但係佢嗰陣時曾經有諗過話參選啦，但係好快就啲聲音俾人撳咗 爛處理。 唔係，但係都唔重要，即係我個重點係想講就話，即係我哋唔需要太過估計對面嘅反應，尤其是你不停咁諗咧 即係佢只不過跌入對方個 agenda setting 入面咋嘛，永遠我哋講自己搞係咪，其實就已經跳出咗佢哋嗰個談判嘅設定入面呢，咁先有得搞㗎。係咪 最緊要你一定要清楚嘅就係呢，而家我哋所講佔中運動㗎嘛，係咪、我哋想發動多啲人上街去做公民抗命㗎嘛。咁但係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而家簽咗個意向書都係2000-3000人啦， 唔多啦， 係咪，咁即係你自己都知道， 雖然比起最初佔中個一 咗啦 ，OK， 咁最近有一位喺浸大嘅一位嘅講師定唔知教授啦，佢都講咗啦，佢話其實根本而家已經要出嚟都出曬嚟啦，糖水滾糖魚嘅啫，你再搞商討根本就差唔多嘅，所以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滾多啲人，而滾多啲人咧，我篇文章亦都寫過，就係我哋要一啲運動中嘅運動，咁啊自資工同埋一個運動咯，你透過呢一個運動去講。點解我哋要佔領中環？點解我哋爭取普選？你透過呢一個嘅競選運動去滾多啲嘅後生仔翻嚟。呢一個，即使我哋最終啊，我哋爭取唔到啲乜嘢，或者係喺政改方面，我哋真係可能繼續要原地踏步。但係呢一班嘅後生仔或者呢一班嘅人，我哋係唔會冇噶嘛。譬如我係五區公投產生出嚟噶嘛，係咪？所以我覺得你唔去把握呢啲機會， 是反高鐵， 即我係因為五區公投，所以我投入。即係呢啲嘅政治運動噶嘛，咁、 okay. 如果你唔去把握呢啲機會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民主派就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咯，即係佢純粹係為咗入閘，仲要嗰個入閘咧係一次嘅一次，即係佢唔會係俾個制度嚟嘅，佢係會俾你俾人我先，然後咧我睇下得唔得， 下次又封你啦， 得嘅話我咪下次封唔封我真係唔知道，睇下咩人咯，係咪咁？但起碼佢唔會應承得實你，就係、是、你要嗰個入閘制度係穩固嘅，我就覺得唔穩固，同埋亦都唔公平咯，亦都唔係符合到你所講嗰個嘅國際標準咯，係、嘛？因為個被選權係不平等咯，係嘛？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就所以我個底線係公民提名呢樣嘢。其實老實講啊，即係我又無謂即係去壓你啦。但我覺得民主黨唔可以係褪噶啦，喺呢個公民提名呢個問題上面。譬如有啲人話：咁點解唔係爭取政黨提名？咁當然冇問題啊！你堅持政黨提名咪得咯。你堅持係堅持，唔係話爭取。係如果冇政黨提名，你係會否決政改方案。咁我咪話你好嘢咯。但係唔係啊？公民提名你哋唔係堅持嘅，政黨提名你哋唔係堅持嘅。咁最後咪就係改革提名委員會啦，即係張文光，係咪？即係最後會變成咁啊？咁冇意思噶，大家咪收皮咯。是咪？所以我自己的睇法就是你一定要去借呢一个辞职公投去滚多啲你嘅民意。尤其是你有50万出嚟投咗票，或者50万以上啊，是咪？我几可肯定，如果民主派是一致一起做嘅，一定有50万以上，一定要对香港人信心。咁呢一个咁大嘅民意，哇，佢你50万游行啊，23条都瓜啦。 OK， 我想补充多一点就係话究竟嗱啱啱讲咗對於公投嗰 質多啲， 係我有啲圖像咁樣啦，即係對於未來嗰、那個五區公投點樣配合個佔中運動先？因為啱啱我哋都見到嗰個爭，其實係有爭議喺度咁樣而家。因為就算學文話要公投都好， 冇爭議啊。 咁跟住 傾好啦， 唔係你跟住阿陳建文講過話有機會， 唔係佢搞錯咗啊嘛。已經大體好簡單啫嘛。嗱，陳建文佢已經 say 咗 sorry， 因為佢係誤會咗學文係要喺六月之前要搞，即係六月之前要有普選嘅。嗱，當然啦，我係好質疑呢個講法啦，因為係人都知道根本冇可能喺六月之前已經有自己公投嘅，係人都知嘅。但係佢嗱，既然佢有咁嘅解釋，大家就算啦，係嘛？我亦都唔追問啦。 OK， 咁但係而家陳建文嘅講法就係話，我哋知道原來係七月打後嘅空窗期。先至會有自己公投嘅，咁佢就願意同大家係商討日議去討論。 OK， 咁即係佢冇否定啦。OK， 都唔緊要。即係好似我啱啱所講，我啱已經話俾你聽啦。我喺六月投咗個方案出嚟，我哋再附以官方公投的話係可行嘅。OK， 呢個第一冇打亂。第二，運動中嘅運動，你要佔中多啲人咩？你要佔中啲人著緊啲咩？咁你喺呢一個辭職公投做多啲宣傳，擺個街站。系嘛？透過選戰去滾動多啲人出嚟咯，啱唔啱啊？呢個咪協助咗佔中咯。如果你唔借呢個跳板，你點滾多啲人去咩咧？真係靠你商討日啊？係咪？呢個我都話糖水滾糖魚，差唔多噶啦，已經 政治運動嚟到去 係啊，差唔多噶啦。 第一次參與開始， 所以調翻轉你就係透過辭職運動，喺將呢一個唔好商討日繼續喺一個嘅大學， 而是将一个嘅所谓嘅商讨日摆晒全部嘅民间十八区都有呢一个嘅街站，咁嗰啲街站嘅义工咪同佢商讨咯。啱啱啊，有单张学民思潮咁多钱，印好多单张出嚟派俾嗰啲嘅，派俾啲街坊去同佢解释点解我哋要争取真普选，点解我哋要公民提名咯。 嗯， 呢、這个方法唔系比而家我哋商讨日呢喺间房度大家谈天说地， 甚至系你 更加好咩？ 其实我觉得五钟头有意义添，因为当你投票嗰一日嘅时候，其实你都系问紧香港人每一个人系一个问题嘛。 嗯， 就话究竟喺一个咁嘅政治运动呢一刻。你是企在哪里、 嗯、 你在做什么事、 嗯、 我觉得你就算无论最后赢的好输又好怎么都好，但起码我想大家这个世代这一刻的人都会在那个时候来到去说、啊、我当年有份力量参与，如果你觉得 不支持民主的，那你不参与，那你第日你 我不理你，你后悔又好，或者觉得理所当然，那这个结果我想即每个人都要承受。 有没有尖锐一点的问题？ 有没有尖锐一点的问题？我好难讲尖锐啲， 你 要明白我，你要明白我真心唔系一个反对公投嘅。 系嗱，而家咁讲啦，五区公嗱五区公， 但系你要我做反 嗱辞职公投咧，我哋可以分开几样嘢啦。佢譬如而家讲到一区 系 五区， 不如你讲下嗱五区，如果好似阿昌嘅讲法，散开嚟做。你 我咪话个时间上夹唔到咯，因为你要四至半年去搞一区啊嘛，咁你如果摊开嘅话，个时间就唔够啦，啱唔啱啊？ 系， 咁所以咧， 但系你意思系 以我嚟讲都系五区就五区噶啦，唔使搞噶啦，即系话五区一齐嚟，就同埋一区一齐嚟咁样噶啦。咁、嗱，要讨论就系人选嗰样嘢啊嘛。 系， 咁如果你话嗱，而家我所听到咧就系、譬如学民咁样啦，都系倾向五区嘅 ，OK？ 系， 咁你五 區，但系佢哋又会担心话有啲区仲揾唔到人啦、 啊。咁呢个系好明显啦，就呢一、這个系好困难嘅。其实嗱，譬如好简单，我讲如果喺我其实老实讲，我喺半年前，我喺民间电台，我记得唔知半年前一年前啊，我同阿院长做嗰个节目， 嗯， 就我已经讲五区公投，五区主席辞职，咩五区主席呢？ 点样区主席咧？ 新界东梁国雄 系， 九龙东梁家杰个党魁嚟噶嘛？ 系， 九龙西黄毓民系嘛？然后新界西工党李卓仁 系， 佢系双料主席添，支联会工党 系。 咁仲有最后嗰个咧？ 港岛点算咧？ 港岛就冇、啊，但系咧都有，叫勉强有，哎呀都有，就系、是、善仲佳。咁就係副主席啊嘛， 佢唔係副主席， 佢唔係副主席嚟噶， 梗唔係副主席， 选输咗啊嗰阵时候， 选输咗， 佢唔係主席，佢係副主，佢唔係副主席都唔係， 梗唔係啦，不罗建熙同蔡耀昌，所以成日报纸写佢， 咁即系上次花生台嗰个都错咗，唔好意思啊，咁但系唔紧要，起码佢系有，佢系后，佢系前呢一、這个 落选主席， 落选主席，落选主席，唔紧要。 落选主席 要收钱啦，嗱 OK 喎，唔系咁你五区主四区主席包一个落选主席，五个政党，嗱当然呢一个咧系有啲瑕疵嘅，因为冇咗人民力量，但我相信人民力量都唔会介意嘅，佢哋咧都会撑呢一个五区公投嘅，系咪？咁我觉得哇，五区主席。哇！一个五个政党一齐落水 有代表性啦，系咪啊？ 好犀利，五个政党主席都要落水，咁一个落选主席，系咪？咁好巴闭。咁如果嗱，你话唔系五区主席都得，咁你话五区有五个政党，咁咪好似学民思潮提嗰个咯，即系之前嗰个辞职公投嗰个名单曝光咗啦。梁国雄 佢哋唔承认噶， 梁国雄、陈伟业、胡志伟、毛孟静同埋何秀兰。 我要喺度申报先，因为佢哋嗰日就算见面又好，或者我同佢哋理解都好啦。呢一份嘢咧， 假嘅 就唔系佢哋话其实系冇特登讲过俾传媒听嘅。 系，所以佢哋自己倾嘅，但系啱嘅。 我谂你 得噶啦，知噶啦，大家听众好聪明都知噶啦。其实知道亦都冇乜关系，因为大家都会谂嘅。咁所以咧，你睇到呢啲，如果你话咁样搞咧，老实讲啊，我支持嘅五區公投，一定支持嘅。 嗯， 即使你話梁國雄辭咗職之後，阿銘咁你咪可能會有一段時間係即係咁，我揾第二份嘢做嘅啫，一樣嘅啫。咁我覺得呢個唔係我考慮範圍，我唔同其他政黨嘅助理嘅。咁但係咧，我自己比較悲觀啲啦、嗯。我見唔到民主黨肯制啦五區。如果你肯制，點解一區你都制啦？ 我只能咁講，我盡我嘅能力嚟同。 即係最理想當然係五區都可以啦，但係而家做唔到嘛。 啊 系嘛？但我哋会尽力说服啦。但我譬如我都担心啦。 阵营嘅人，我谂都有啲。 譬如嗱，你话何秀兰咁样，何秀兰都话啦， 而家覺得未係時機，同政府談判都要講策略。咁一講已經知道佢唔想。胡志偉咁樣，你話咩啊？呢一個擔心議席落入建制派得不償失，心思熟慮。哇！你講啲咁嘅嘢真係唔想啦。 嗯， 即係唔考慮佢而家每一個政黨都一定咁講嘅。 我覺得大家會係 不抗拒， 係好 氣啦，拋浪頭呢啲，你係玩咪出聲咪參加咪得咯。所以而家咧就係得。 同埋 公社兩黨又好似以前咁啦，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加埋公民黨兩件，一個就梁家傑，另外一個咧可能係叫陳家樂。咁你唔係陳家樂係邊個咧？善仲佳咩？何秀蘭？ 我冇聽過陳家樂喺呢件事講乜嘢啦。 咁何秀蘭你有冇信心啊？我冇。 我聽佢多數都係一啲擔心嘅講法嚟嘅。 咪係咯，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好困難啦、啊。咁不如你叫何俊仁積極考慮咯。呢個雖然 我只能夠講係啦，我只能夠講盡量嚟講，同埋我覺得要講咧就要講得具體，因為你抽空講五區公投咧，就好似 何俊仁當初應承咗嗰啲係咩嚟嘅咧？佢應承話會辭職公投嗰啲係咩嚟咧？ 佢最後其實佢都係 即係反悔，最後係 唔係反悔？佢其實係講話唔係真係講得話咁決絕嚟去講公投，佢其實覺得最後 即係 Melody 屈咗佢嘅。 唔 系喺呢度讲清楚咪得咯？系咪 Melody 屈佢？系咁咪得咯？ 好难代表何俊仁咁讲噶嘛？你知道好难做噶啦。 系即系 Melody， 我要喺度讲，你知呢个节目成日俾咗有啲人攞啲子弹走去左右红蓝路度讲嘢，系咪啊？ 系， 即系我完全跟住又要断章取义，又要 cut 上网，系咪啊？咁我而家开始讲嘢系要好小心。 系 啊，所以我希望你体谅。 咁呢个节目都你都落咗上啦，系咪？ 唔系我唔想要我上讲多啲。 唔系，如果有时间继续录多次啦，我有啲嘢讲嘅，其实 得啦。欧乐轩电话响啦，系冇办法啦。咁啊，唯有祝花生台嘅听众，好似而家我哋欧乐轩一样啦吓。呢、這个双料情人节快乐，下一集正改终极战再见。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